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到底这个首付200万啊，北京这个刚需的一些盘都有哪些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新郎乐居的北京资深编辑郭云科。你好。 大家好。 在说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周末的活动哈。本周末的活动呢，还是挺丰富的。周六有一场，然后周日有一场。周六呢，也就是8月25号下午的1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去深入啊这个大兴啊，去看一看这个两个比较大的一些社区，包括像什么地铁边上的500万的先进房啊，和800万左右的改善的一些精装房啊等等哈。集合地点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8月25号的下午呢1点钟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站的地口集合啊，角门西地铁站的地口，您上来之后你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巴车，然后呢在大巴车的上面会有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哈，大家找到这个大巴车呢就可以上车了。那我们除了8月25号的这个看房的活动之外呢，8月26号我们还有一个探店的活动。那这个呢也是最近吧啊，一直是很多朋友想去问什么时候可以组织啊。那这次正好呢也是结合了一些老师们的时间，我们决定在8月26号本周日啊，带大家去现场去看一看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主材。我们会邀请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我们的一个特约的专家宋军老师呢，一起带大家去走进这个家居的场馆，比如像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啊等一些品类，现场的去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辨别它的一些质量啊，怎么来选择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现场会有一个讲解。那中午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准备一份这个简餐，下午呢，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答疑解惑呀，或者说是一些大讲堂啊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大家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在周日的时候呢，集合是在上午的9:30啊，大家记好了，上午的9:30，在15号线的地铁后沙峪站的 A 口啊，后沙峪站的 A 口，出来之后，我们在这边集合，同样啊，也是会有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大家看到了之后呢，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这就是我们在本周的两个活动哈，一个是探房，一个是探店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大家可以直接的留言，比如说把您的姓名、电话、 几个人，包括参加哪天的活动啊，留下来，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报名就可以了。那在上班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进行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关于这个首付200万北京这个刚需的一些上车盘啊。最近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想买房啊，大家就在琢磨说这个首付到底多少算是刚需呢，也就是说咱们算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条线儿吧。 这个首付200万这条线呢，像以往大家都觉得是媒体定的，可能慢慢的就是以200万划线了，其实还真不是。我特意查了一下怎么来的呢，2017年底咱们有一组数据，就是官方出的北京住户存款余额总量是144,086亿元，然后2017年末北京常住人口是2170.7万，所以这样除了一下呢，等于说北京常住人口人均的存款是66万，然后如果按一家三口算，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家庭的存款是在200万左右。然后我们就说刚需买房的一定是动辄是倾家庭所有嘛，然后这样算的话，首付200万就是一条线，就是基本上是根据这个推算的。而且目前市面上的刚需的住宅基本都是400万、500万以内这样的价格，而且还多是限定房，等于这个价格还是国家给定的一条线，所以才是这么说，首付200万是一条线。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200万呢，这个大家觉得说，哎呀，首付的话其实也不少 ， 因为和之前我们说几十万呀或者多少，大家凑一凑，200万其实真的也不少了哈。 对， 然后那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在北京，一般这种家庭的话，可能差不多得攒多少年啊？差不多才能攒到一个首付。 光靠攒估计够呛。不过他因为这个数据说的是咱们北京的常住人口嘛。其实老实说，咱们北京孩子如果现在买房，好多可能家庭 是家里的， 对， 会有一定帮忙吧。 对，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比如说在这条刚需门槛线上的一些楼盘哈。咱们先说一说这个新房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其实聊新房还聊的比较多嘛。 对。 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新房。这个新房一般，你觉得这些上车盘大概它的。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它？ 是，你像昨天晚上我写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就是刚加我微信，然后他就说他买，就是他选一南一北两个小户型，都是今年的新房，问我哪个好，我就跟他大概说了一下，后来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在哪儿上班啊？然后你们夫妻俩选这个主要是为了什么？他说我将来可能自住，但是短期我可能会租出去。我说那就等于说您可能就是要问我的是租售比哪个更好？我说那您为什么不买二手房呢？我就给他画了几个我日常看的二手房，基本上像咱们新房的小户型300多万嘛，300多万其实二手房的租金回报率要高很多。他说因为我老公就要买新房，然后我就想，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新房到底有什么优势。其实从这么几方面讲，首先肯定是新房的税费更少。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表，就是我们就拿总价500万来画这条线。如果是一套新房呢，整体算下来，您可能需要交的税的种类首先很少，最大的是契税和工维嘛，然后剩下都是一些零星的税，加起来呢，一共差不多是30万。就这些费用，但是这些费用呢，您是要撑开，因为买是期房嘛，基本是要撑开一两年去付的。这样的话，您心理上也接受度比较高，而且实际上对现金占用不大。同样的500万，如果是满二为一的这种二手房，那其实就要比这个多4万块钱，而且是要一次性交的呀，等于占用您的资金比较大嘛。 对， 当然了，满五为一会便宜一点，但是满五为一的房子，市面上目前来说房龄又长了，这样您的首付比例又增加了。像前几天我看我很喜欢的一个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那个编辑就很详细的去测评了房山所有的楼盘，就是一些好的二手房的楼盘，后来说这个楼盘特别好，讲就是学校也好，旁边有医院，各种。那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学校当时交这个小区交房本当时交的比较碎，就是每个房源到底是满二还是满五还是怎么着的，一个一个问，可见就是大家对这个很重视。那第二点呢，就是新房产权肯定更明确嘛，二手房有很多会出现多个户口在一个产权上的。那第三呢，就是买新房比较省事儿，刚才一是说税少，二是流程也很简单，二手房您还是要跑很多遍的。那第四呢，就是 产权年限肯定新房长嘛。第五就是新房可选度高，您可以选一个楼层啊之类您满意的。二手房通常来说一个好的地段您很少能见到放出很好的房源。 对 吧， 嗯，所以相对来说比如说有这几种情况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新房大家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是， 但是说实话新房呢毕竟这个现在越来越少了嘛， 对， 尤其在一些比较好的地段比较少，而且我也知道你最近也是在选二手，是吧？ 对，我今年致力于买一个二手房，在大兴那边。 然后你觉得像二手房的话，它的一些优势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二手房最大的优势，第一就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第二就是我还是因为我是二套，二套的话我本来预算就有限，那我想买的其实大概就是一个小户型左右，因为我暂时也不住，可能也是先放着。那这样的话，我的这个预算，新房老实讲没有太多可以选的。我就是待会儿咱们要讲的，我不是做了一个表吗？我特意专门有一栏，就是今年北京的新房都谁还有小户型，其实就那么几个。那二手房你选择的比例就很多了，而且二手房你买了之后你随便收拾一下你就可以再用起来，新房期房还要等吗？ 没错，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二手和新房大家心里也有杆秤吧。 对， 然后根据自身的一些这种需求，比如说如果您想要地段好，然后呢选择余地多，那还是二手房的选择余地更大一点。 对， 对吧？那大家今天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比如说您的一些预算是多少，包括比如说您想在哪个地方去置业，或者说您的预算有多少，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对吧？ 对， 行吧，那咱们就来说说北京首付200万以内的这个上车盘吧。 对，然后呢，我这边是就是大家因为是听这个节目嘛，看不到，其实给燕燕做了一个很大的表，这个表里其实盘了一下，今年市场新房限定房为主，限定房基本上首付200万画一条线，大概能买的20个盘左右，如果是纯商品房呢，大概是10个左右。然后呢这里边像刚才说的我做了几个标签，我认为首先就是按正常买房人的需求，首先咱们按面积算，就是有小户型的都有哪些。就是小户型因为很多限定房它受7090的限制，大部分都是90平，所以呢我就不把90平画成小户型，咱们画80平以下，比如60-70平的，其实就不是太多。首先呢一南一北，就是咱们先说限定房这一块，南边其实地铁旁边8号线旁边瀛海站的万和斐丽，远洋的，它是有小户型的60平，然后这个60平呢比较好的地方就基本都是南北通透，就是我可以达到通风。那还有一个就是小户型的量比较多，属于您真的是可以买到的。第三呢就是如果我自己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西侧的，虽然很多人第一不喜欢边户，第二他觉得西侧有西晒，但是我看那个户型西边的会更方正一些，所以我会选它。因为我觉得买了之后你租也好自己住也好都是刚需的人嘛，其实刚需有多少是真的要面对西晒这个问题，早出晚归嘛， 对吧？然后北边的有一个小户型，刚才我还把户型图给燕燕发了，因为这户型图之前开发商没往外放过，是我很偶然的得到的。然后这个小户型就非常好了，是北齐家那边的保利和悦华喜，它等于是每栋楼的顶层有那么一两套的一居室，60平，一室一厅，还给你做了一个餐厅，而且明厨明卫，还有一个露台，像这样的就真的很少见。 对， 这种 我估计很抢手， 对，很抢手，应该买不到。 对， 然后当时就是我给大家看之后，很多人就说那我要买这个，我说你买这个其实就跟中奖一样，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想买个小户型，你不如南边那个也去看看，对吧？ 对。 然后西边有小户型的就是五里坨那边，等于是在石景山那边有一个70平的小户型，它是在万科的翡翠山小，像那边不是五里坨有三个限定房是挨着的，咱们一直说的是绿城的西府海棠，这个月关注比较多，因为这个月它应该开盘，它拿证是最早的，但是绿城的房子一般都是90平以上的户型，万科这个70平的其实跟刚才北边的这个小户型一样，它只发生在每栋楼的顶层，但是因为万科它整体的楼栋数是要多的，它是那种低层的板楼，然后栋数比较多，所以大概这一期会放50-60套。这个70平的一居室它不但是像刚才一样做到了明厨明卫之类的，也有一个露台，而且还有一个阁楼，这个就更加的满足了刚需的需求，它有一个立体的功能性的空间。所以说我是觉得比如这三个小户型您要是选的话，那肯定北边的您先去看看，看自己能不能排上，先排一个，然后南边的这个是属于应该能买上的，西边的这个呢您也去看看，因为西边这个户型图我没有拿到。然后反正不过我个人再加一点，因为 小户型大部分还是面向刚需嘛，但如果是刚需的朋友，您买了是自己住的，我觉得您不要买西边的，就是五里坨慎重一点，因为这个区域其实不太适合刚需住。 嗯， 它你听这个名字就是靠山嘛，靠山的话，您自己开车去一趟会发现它的道路只有一条路。那如果比如说您是刚需在东边上班，您每次出门还要向西先走，再掉头再回到东边，这样很不方便，而且周边配套学校之类的目前还不是太完善，而且旁边的村子有的还没有拆完，像很多人他也会说，包括这些顾问他会说嘛，村子很好拆的，就是很快就拆走了，但是那边还有一些部队大院嘛， 嗯， 对吧，这个就是很长远的一个事儿了。 没错， 如果说刚需您要选的话，您还不如从他那儿再往，就是再往南一点，您直接选中海，一个纯商品房，中海环宇天下，它虽然说贵一点点，但是第一它是纯商品房，第二它是地铁上盖嘛，这样您很多东西是能够得着的。 嗯， 对。 而且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朝西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咱们刚不是说到西晒这事儿吗？ 对。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和咱们以前比如住平房 是 不一样 的， 不一样的、 嗯。 现在我买房的时候，如果是东边和西边，我宁肯选西边， 是 因为东边吧，你想也就是上午那段时间阳光，但是那会儿的时候呢，有些人比如说稍微晚点睡是吧， 对， 晚点起，然后下午整个一下午的时间其实是没有阳光的， 是， 然后但是西边呢，这个虽然上午稍微的少一点哈，但是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就是这边活动的时间其实还都是有阳光的。 是的， 我觉得像老人其实也可以选择这部分。 对，而且像咱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说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吗， 嗯， 现在装修的手段很多了， 对 对 对， 你各种智能家居，你解决这个湿度和热度是很好解决的， 而且西边的这个房子啊，也没有大家想到说晒成那样、啊、冬天还挺暖和的， 对， 然后夏天也没那么热，而且现在比如像窗户啊都是双层的隔热，其实效果还不错， 对， 嗯，所以没必要非得说我一定说怕西晒不能选择这个，我觉得有西边还挺好的，东边好， 对，而且老师说边户西边还亮堂呢， 没错没错，下午这样的话、嗯、一下午的时间的这个阳光还是挺好挺好的， 对， 嗯， 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这个200万的这个房子哈、啊，尤其是首付哈、啊嗯，到底在哪能买，然后呢我们也说一说这个比如新房啊，或者说是一些二手房什么的啊、 嗯、 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报名本周末的两场活动，一个是周五的这个看房，一个呢是周六的这个探店，想让我们的专家手把手的去教您怎么去选择一些主材，因为八九月份要装修的朋友挺多的嘛，啊，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因为都是公益的，都是免费的，有什么样的需求啊，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沟通，比如说我们到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给您解决等等都可以啊，记好了我们联络方式，安居好声音电话呢就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其实这个商品房和现金房整个如果是在90平米以下的不是特别多对吧， 对，就刚才说是现金房嘛、 嗯、 然后其实90平以下的就是现金房里边应该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俩还都是房山的， 嗯， 一个稍微远一点是在良乡官道那块，是旭辉城，它有72平的，72平的两居，那总价就比较低了，290万。但是这个房子、 嗯、 因为这个区域它相对远，哪怕在房山也算远的，所以它更适合房山本地上班、 嗯、 或者大兴丰台这些上班的人群，或者老人在那儿住。另外呢就是在房山地铁线苏庄旁边有一个中海的京西里，那个就属于刚需能够得着的， 嗯， 离地铁近，而且它北边就是地铁边的小户型嘛，它向北大概走路5-6分钟到地铁，然后向就是它的后身呢就是工商大学的附属小学和中学，这样的话刚需的孩子上学也能满足这个需求。那它呢是75平的两居，总价大概在300万，所以说买这个房子，第一是您认不认可房山这个区域， 嗯， 第二就是认不认可苏庄，因为苏庄在房山良乡的边上，它相对配套陈旧，但是够用。然后如果是您接受这两点，其实刚需的家庭，如果您首付只有100万，并且呢未来5年明确是要有宝宝的计划的，选这个房子应该就还可以。 嗯， 对。然后先进房说完，其实像刚才燕燕说的商品房小户型，目前好像我印象中包括我这个表里应该就两个，一个是台湖那边的银河湾，在 就是台湖板块次取铁站旁边，走路大概得十几分钟，精装修的小户型。我们其实是从年初看着它的价格一直往上涨，就是年初可能它是五万多，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价格是快七万了，但是没办法，因为它53平，你怎么算总价都非常的少。而且它银河湾应该北京是第二个，第一个是在九仙桥那边，就是大家看着它的品质，看着它的装修，所以也有一个信心，这个卖的就一直还行。另外一个90平以下的就是82平的两居，是在次区南地铁站旁边，就是离亦庄表，就是刚才银河湾它属于台湖板块嘛，它属于通州的。 嗯， 您要买的话，您得符合通州的购房资格。然后呢，再往南一点，次区南这站，它属于亦庄大兴。然后这一站呢，82平两居的经开厅堂，它就是现在已经是现房了，价格差不多55000。如果买的话，就还可以。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盘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小，它一共就5栋楼。 嗯。 第二就是它旁边有4栋的公租房，这公租房跟它中间没有隔挡。第三就是这个小区就只有90平以下的房子。所以说再加上第四点，开发商也不是太有名。就想象一下未来如果您真的自住，第一您旁边的公租房的人会到您小区。第二就是您这个小区因为小户型都是小户型，租户居多。 嗯， 第三，物业可能也没太大保障，我觉得可能未必那么舒适。如果您要买这个板块，我觉得对它对面的县境房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县境房价格低了一些，所以你也能买到更大一点的平米，只不过它是期房，你得再等2年才能交房。 嗯，没错。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不同楼房的一些情况哈。 对， 大家呢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是一样的哈。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有些的这个户型吧，比如可能我有朋友说、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些房子、 嗯、 什么样的这种房子是属于好房子，什么时候是不太好的房子。 是这样、嗯、就是我自己觉得看房子这么几点啊，就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地段吗，所以说您第一大环境下您看地段、嗯、地段呢分两个，一个是绝对的，就是这个因为咱们北京现在很碎片化、 嗯、 你也不能拿天安门或者拿国贸来衡量，对吧？但基本上你要找到一个办公的集群区，比如后厂村，这是西北边，或者国贸，或者三元桥。 嗯， 那以这儿来看，从它这儿开始延伸地铁边，如果是这样的位置，那一定是最好的。第二呢，就是虽然咱自己住，但是你考虑资产保值嘛，你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第一是租售比，第二就是这个小区住在这儿的租户他的更迭率有多大。比如说您就观察嘛，这个小区你看它底下的中介，比如一套房源您上次来了这挂着呢出租，一个礼拜一来没了，那等于说这更迭是一个礼拜，像基本上2周以内的，诶，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就是资产保值很好的一个小区，如果一两个月租不出去那就有问题了，对吧、 嗯、对。 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您自己了，刚才说这个地段看绝对位置，也看您到底用不用得上。比如说昨天很晚了，因为我拿到刚才北边的那个小户型已经很晚了，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聊天，我说这个户型太好了，他说咱们就买，他说我得买一套，我说我要不是因为他在北边，如果他在南边我一定买，但是北边我用不上，这是咱们正常的买房 需求， 对，你够不够得着、 嗯嗯、 如果就是有的人说我其实是为了租出去啊，我不用自己住，那您后期打理您也得够得着，对吧？有一个生活半径圈子的问题，这是看您。然后再具象到这个房子本身，比如刚才燕说户型这个就太多了，但整体来说方正很重要，主卧的私密性很重要，然后最后得房率很重要， 嗯， 对吧？ 没错， 得房率您自己能算吗？ 对， 嗯， 说到这个得房率哈，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想判断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得房率算高，什么样的得房率算低呢？ 对，这个得房率就咱们从这么几点开始算。首先呢就是开发商的平层图、户型图之类的您都有，这样的话您是能看到公摊的，公摊越大得房率越小嘛，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一般来说板楼要比塔楼得房率高、 嗯、 其实还是因为塔楼的公摊更大。然后第三呢就是低层要比高层的得房率高，你比如说就是因为刚才没说到，刚才说是小户型，像目前咱们北京市面上县境房里边得房率最高的，我们也做了一个表，应该是沙河地铁站旁边的中海丽春湖墅，得房率是 86% 以上。那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的得房率？第一，它就是一个6层的一梯两户的板楼，你说它也没有太多公摊，摊不到哪儿去。然后 就基本上是这么几点。另外呢，就给您一个公式，您的房屋建筑面积再减去您的公摊面积，除以您的这个房屋的除以您的这个整体的建筑面积，就是您的得房率，这样一个公式来算一下。 所以就是基本上像得房率这个事儿呢，大家我觉得不用太纠结，对吧？就是得房率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的这个这个体现这个房子这个情况啊。 对， 还是要看其他方面的。 对，所以刚才说了几点，最后说得房率，没地方得房率也不是您能决定的，对吧？ 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说有没有一条线啊？这个多少就高，多少就低？ 有 70%是吗？ 对，就是我们自己来判断，一般70%以下的，你这个得房率就有点太低了，就是。一般来说尽量不要选，然后大家一般呢80%左右，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或者比较好的，那85%以上的，这就是非常好的了。 所以像基本上这个可能一般在一些板楼，为什么大家很喜欢买嘛，就是因为板楼可能得房率相对来说就高一点啊。 对， 但是我倒是个人觉得，就是说板楼吧，就虽然得房率高，但是不一定选， 是 因为有的这个塔楼它的户型非常好， 对，而且 也没有必要啊。 对，而且塔楼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咱们说这么几点，塔楼的空间非常的灵动，你像我自己的一个老姨，她自己买了一套房子90平的一个塔楼，我当时就是陪她验房的时候，90平就是一个大开间，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大空场， 自己设计是吧？ 对，然后我们自己设计出来一个三居，其实还挺像现在现景房的三居的，挺合理的，很舒服，这个空间灵动，而且其实呢打地基的时候，这个塔楼的打地基是圈梁那么着去打，然后板楼呢就是正常的这样去打，所以说塔楼一般来说它的抗震性要比板楼好很多。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下半段呢会继续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不同的一些大家的问题吧。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下。 疼的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首付200万啊，我们这个可以买的一些盘。那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浪乐居的北京资深编辑郭云科。你好。 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本周末呢活动呢很多啊，周六呢我们是带大家去大兴啊去看一看房，因为对于不少购房者来说呢，大兴可能一直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区域啊，而且从近两年大兴房价的一个增速来看吧，这个区域价值的体现还是有目共睹的哈。所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那8月25号下周这周六啊，我们节目会举办一个看房团，大概呢会包括比如说像500万左右的先进房，另外还有像亦庄地区的一些改善的一些房源哈等等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活动的时间是周六下午的1点钟啊，25号下午1点，我们集合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啊 ,ABC地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上班的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 来报名参加。那在本周日啊，我们26号呢会组织大家一起深入的走进家居的一些场馆，有我们的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些特约专家，像宋军老师啊会带大家一起去探访一下，比如像这个主流的一些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 浴啊等一些品类，现场去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辨别这些家装的一些质量啊，怎么去选材等等。中午呢会给大家安排一顿简餐啊，午餐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探店去看一下主材。探店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安排现场的一个装修大讲堂，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啊，面对这些大家需要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哈啊，大家都可以来听一下。我们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30啊，在15号线的地铁后沙峪站的 A 口出来啊，在这个地方去集合。无论是周六还是周日，大家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一个条幅，上面楼市好声音这样一个条幅，大家就能看到了哈。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不清楚的，一个是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呢会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集合地点啊、时间啊、整个流程啊等等，非常详细，大家直接看一下安居好声音，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咨询啊，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在近期西城、海淀、丰台三区新增5000套公租房配租的基础之上，市区住房保障部门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年底之前呢是再启动近10000套房源的分配工作。那据说呢，这批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呢，分别是位于通州区的台湖、朝阳区的百子湾和朝阳区的焦化厂。 那我们具体来看这三个区域的公租房项目具体什么样，然后我干了一下，真的是喜大普奔啊。首先呢，共同特征是第一，离地铁近，交通便利；第二呢，娱乐休闲教育配套都有。比如咱们先说说台湖项目，台湖项目呢在台湖镇的站前街，等于说它离亦庄县的次渠站就很近了。那目前这个标段呢已经完成了结构的封顶，项目呢采用了装配式的精装修，一些部件呢全部是厂家直接生产，现场标准化的流程，大幅度的提升了公租房的装修的精度，后期使用和维护将更加的便捷。同时呢，为了满足租户的这个家庭的生活需求，这个项目同步配建有商业楼、幼儿园、小学、地下车库这些非常好的公共的交通的配套。第二呢，就是朝阳区百子湾，这个就是地段我们更喜欢了。然后呢，它位于广渠路以南，临近的是7号线化工站。目前呢，这个项目的一期标段也已经结构封顶了。这个项目它是由下至上分为城市层、社区层、组团层三个层次，为居民提供了居住还有商业的休闲、散步、娱乐等等，一共有6种不同的户型来供不同的家庭选择，全方位的承接了家庭打造现代化高品质宜居的公共的社区。第三呢，就是朝阳区焦化厂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在朝阳区的垡头地区，紧邻着 CBD 商业区和地铁7号线的焦化厂站。这个项目主体结构现在施工完毕了，正在进行2次结构施工。这个项目采取了开放式的街区的设计理念，将原有的大尺度的街区划分成了很多的毛细血管的小街区，通过建筑围合出多个公共广场，将商业、办公、餐饮也是集合在一体。那这三个项目一共能够向市面提供大概近10000套公租房，还是很大的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8月22号呢，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呢同这个公安局、市工商局、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等一些部门吧，开通了12345打击黑中介的一个投诉举报热线。开通首日呢，一共是接到投诉举报52条，主要反映就是比如说像哄抬房租等8类的问题，涉及朝阳啊、丰台、海淀、昌平、通州、东城、大兴、顺义、房山等9个区30多家这个经纪机构。 是的，从这个9个区也能看出来，这一般还是咱们刚需啊、上班族啊租住的这个主要的地区。那很多朋友呢今年是很关注咱们的租房市场的，主要原因也是第一，租房市场它由于产业升级，又是到了毕业季，这几个月它的房租一直是一个上涨的通道。另一方面呢，长租公寓本身也到达了一个风口期，所以市场本身也很关注。前一阵像北京某二手房品牌的副总裁离职，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个呢也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那刚才提到的政府大量推出的公租房，以及现在这个制度上整顿黑中介，也是政府层面来平抑受众的恐慌，让市场良性的发展。那具体到黑中介，其实要打击的手法和面对的 黑中介的情况不一而足，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那集中在比如像哄抬房价、无照经营、不退押金、打隔断、转租、强制贷款付租金、对委托出租房不予维修以及采取软暴力等等八类的问题。那相信通过一方面咱们加大公租房的配比，一方面呢制度上完善，那对租房市场一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支持。 嗯，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2018年的上半年，通州二手住宅的网签量呢是3883套，同比提升 24.4%， 和北京市二手住宅整体交易量走势呢相比来看吧，通州的交易量涨幅走在北京前列，市场的活跃度呢也是远高于北京的一个整体水平。 是的，2015年8月是通州开始限购，现在呢已经3年过了。目前来看，很多人开玩笑说通州区的房地产市场的从业人士可以算是有点苦尽甘来的意思了。那今年上半年呢，通州二手房交易量是新房交易量的 4.4 倍，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新房确实供应量不多，那等于说是每5套住房交易里边有4套是二手房。另外呢，通州的单套总价在400万以下的这种房子占到了60%，所以说还是刚需的群体购房的重要的选择区域。第三就是盘点了上半年通州二手房住宅交易的活跃区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板块：梨园、北苑、玉桥、永顺北，还有新华街道、中仓街道，这些全都是6号线和八通线经过的区域，所以呢也是属于连接市区，然后刚需首要的选择。那么最后说价格到底是不是出现量涨价也涨的局面，其实还真的没有。2018年通州二手房住宅的交易均价同比去年其实下降了 6%。 从成交的房源来看呢，主要集中在单价4万到6万这个区间的住房，这个占比到了 77%。 其次呢是单价4万以下的住房占了 11%。 所以说通州目前走势情况其实比较平稳，和北京整体的二手房的住宅价格保持一致。 嗯，没错。 嗯， 好的，来关注一下下面你的一条信息。北京城市安全隐患治理3年行动一个方案呢昨天发布了。方案明确说通过城市安全隐患治理3年行动，依法集中整治了一批重大的隐患，取缔了一批非法的场所，拆除一批违章建筑，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是的。咱们北京现在展开的这个为期3年的城市安全隐患的治理，它主要是涵盖了10个领域，十个领域包括了消防、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危险化工品、矿山、重点人员密集区、特殊设备和地下空间这10大。那这里边集中的有哪几点呢？第一是集中力量放在城乡结合部出租房、消防挂账、隐患治理这方面。像比如我们其实记犹新的去年秋冬季，应该北京有几场火灾，那归根结底很多都是出现在城乡结合部或者说待拆迁的一些村子，村民他自建的一些房子，比如违规取暖呀或者搭建不合理啊造成的，所以说这个措施也来解决这一点。第二呢，就是集中在副中心、新机场这些重点工程要进行全面的安全的排查。然后第三呢，就是要集中在人员密集的场所，特别是一些文物保护单位。那这几点主要还是保障了咱们居民生活日常的一个安全，这样一个目的。 嗯，没错。好的，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2017年的一季度到2018年的二季度呢，北京个人的住房贷款月均新发放金额逐季度减少。各季度月均发放金额呢分别是268.52亿元、204.23亿元、147.91亿元、87.29亿元、83.45亿元和78.58亿元，连续5个季度环比下降。北京银监局的昨天表示呢，说18年以来，北京银行业继续严格落实各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房地产贷款增长的一个趋势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增速总体是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的。 是的，那上半年个人房贷增幅创5年来的新低，而且咱们从细分的数据可以看出，即便是5年来最低的这个贷款，其实由于结构的优化，银行也是要更多的保障，钱是用于解决刚需买房问题上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分的数据，那北京银监局以房住不炒为目标，在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同时呢，也积极的支持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一方面呢，贷款有一部分是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建设。那截止到2018年6月末，那一共是向安居工程贷款是2336.96亿元。那说到个人贷款呢，其实可以看一下个人住房贷款也在不断的优化， 到了咱们今年的六月底吧，三幺七新政执行以后，咱们应该是超八成都是用于无房的群众来进行贷款的。 嗯嗯，没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关于房产的问题，或者说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末25的看房团，或者说是26的这样的一个探店的一个活动，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进行报名啊、或者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而我们下面呢来解决一下大家上半段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位朋友结盟说，像亦庄的这个四个先进房说哪个更好一点嘛，包括像什么喜悦天柱啊和这个和悦华锦，如果从保值方面哪个更好一点。 嗯，像您问这四个，一定是因为咱们大兴这四个盘陆续都要开盘了。 嗯， 然后不过呢我今天得到消息，应该这周末说要开的应该是开不了了。然后接着回答您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每期节目燕燕也提醒咱们群众听众，就是您要告诉我们从您的角度，比如您是有什么需求。那如果光论这个保值的话，四个选我会选首创喜悦天柱。 嗯， 那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离地铁非常的近，那自己旁边每多一条地铁对资产保值是有帮助的，并且这条地铁呢像东再做一站地，那就是亦庄站，亦庄站同步换乘17号线，等于这还是一个双轨的这样一条线。 嗯， 另外呢连接旧机场和新机场的 S 线，这个也能够占到红利。而且亦庄区域内自己不还有一个 T 打头的一条区域内的线，等于说也过京海路嘛，你也能占到，这是这个区域交通的好处。那说资产保值还有一点就是租售，就是您的租售回报率。那这个楼盘旁边有很多大的企业总部，那如果您买的是一个90平的三居，适合刚需的人群住的，那出租应该也不成问题。第三呢，说他自己产品本身，这个产品尤其是他七层的一梯两户，本身它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户型。还有就是这个区域其实目前没有商业的配套，幼儿园的配套也没有，那这两个配套在这个小区里边都会实现，那相应的居住的舒适感上升之后，您的房子本身也是会保值的。所以我说首创喜瑞天柱。那再多说一句，就是因为您问的这个，一个是属于大兴片区，一个是属于咱们亦庄的板块。亦庄又分河西和河东，我说这是河东。 嗯， 那河西板块呢，保利和悦华锦也是我很喜欢的。它的目前来说缺点就是我认为论保值，嗯，这个交通配套上它稍微差一些，目前没有轨道交通。但是刚才说的 T 打头的这个区域内的有轨电车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的另一个增值的保障是它的一路之隔是有一个就是很好的学校嘛，人大附嘛，但是离得近也不保证一定是能上学的。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纯看资产保值选首创。那剩下的那两个先进房也就再多叨叨一句，这两个先进房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是金地的悦风华，产品非常的好，但是呢离地铁稍微有点远。虽然说坊间流传它旁边还是有一条地铁规划的，但是这个规划图毕竟谁也没看见。那如果所见即所得呢，四号线义和砖旁边的怡景万和，如果这两个选，我可能如果是我的朋友买完之后他是自住，我可能会让他先买怡景万和，因为毕竟就在地铁旁边嘛，而且走着能到地铁，并且地铁上盖上还有两个商业的配套，这都是眼前可见的，对吧？ 说到这个地铁上啊，就是可能像以前最早的时候四川去了，四惠那儿不就有在 一线国际上， 对，好像就在地铁上面盖的嘛。 对， 可能或者说如果这种地铁上面盖了一个房子，一个是对于它的一个安全性，就比如说因为人大家知道这个房子都打地基打到井底下嘛，但是它如果是在地铁上面盖的话，这个能保证安全吗？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噪音的问题。 对，其实这两个问题呢，首先地铁上盖这也不是咱们国家独创的， 嗯， 基本上比如说现在做上盖做的最多的应该是京头，同时它也是做地铁嘛，那这个其实上盖是从香港那边去延展过来的，现在应该也是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沉淀在了。然后我自己呢其实也专门的去像西华府那边的上盖的房子我自己去体验过，老实说噪音就是如果您就在地铁上边这一层稍微有一点点，但真的问题不大。然后说到安全性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么多上盖的房子，尤其是像燕燕说的一线国际，现在也得有好多年了吧，你也没看到它质量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没错。好吧，反正既然有这种技术，大家其实有时候不用太担心这种事儿哈。 对，而且实际上上盖第一交通方便，第二大部分都会配套很好的商业。 另外一个啊，比如我们这边有问一下，南三环外的这个房子换亦庄开发区的房子合适吗？ 如果是老房子我觉得合适，尤其是如果您自己住的话， 因为南三环外的房子我印象中舒适感高的不多嘛，老房子的话您换掉一装买一个舒服的很值得。 嗯嗯，所以还是看您的一些需求吧，我觉得。 是的 啊，就如果是那种比较老破小的话，那可能换一个一装的确实挺好的。 对。 当然如果比如说您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需求，包括上班啊或者说是一些医疗啊等等一些问题，就你得对比着看了。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一些活动，我遇到的一装最是就是刚才那个保利和华锦， 嗯， 年龄最大的一个购房者82岁，一个叔叔，他就是卖掉自己南三环一个房子换到和华锦那边。 嗯，没错。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也是把问题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如果说有还有的一些疑问的朋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这个周末的活动的话，同样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名。另外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啊，就是可能二手房和新房呢还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好处，因为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评判一下，然后看看自己喜欢哪一种哈。 对。 然后下面呢我们看看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哈，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尤其是看一些新盘的时候，二手房也有啊，就是说对一些这个商业的这个配套哈，觉得如果有肯定是方便的哈。 对。 但是呢就是到底是多少平的商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什么样的体量才能是满足我们日后的一些需求。 是，这个我也做过一个表，你觉不觉得我这表特别多。 对， 反正对。然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大家面对这些顾问都会给您讲我们这儿配套多少商业， 嗯， 给您有个概念。如果他说的是几千平的，就是10000平以下的，这个基本上落实了之后就是街坊商业，就像您买一些新的小区，它都带很多底商嘛，就是这种概念，等于说它没有一个商业集群的氛围，能满足您日常的生活需求，小超市或者说比如说小的一些饭店，只是这样而已。那如果说比如这顾问告诉您我这个其实是2到3万平在这个区间，那它基本上是一个社区性质的生活中心，刚才那个是散的嘛，就是纯底商，这个等于它是有一个生活中心，但呢不是商场，其实也是吃饭啊美容啊这些休闲的满足您日常的，但是比如购物这个不太能满足。然后如果说告诉您4万平以上，那这个区间有点大，4到15万平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购物中心的规模，就看或大或小。这个是什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您可以看北京现在这么几个万科朝阳半岛的那个半岛广场、京头港，基本上或者是绿地，还有一个，这些都是 B1+1层，它是一个大的超市。然后呢再往上有几层是您可以买衣服啊休闲啊这样一个场所。万科朝阳半岛的那个半岛广场、京头港，基本上或者是绿地，还有一个，这些都是 B1+1层，它是一个大的超市。然后呢再往上有几层是您可以买衣服啊休闲啊这样一个场所，就这样一个。所以说一般来说我觉得如果是10000平以下，比如告诉您几千平，那您就可以忽略了嘛，谁家还没有底商啊。 对对对、没错。所以哈，就是一般情况下根据它的这个体量的这种大小，我们来判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我们以后可以享受的一个底商的一个事儿哈。 对。 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朋友来问问题哈，就是有朋友说到这个关于这个东西海的这个学区房的事儿，说想买一个带相对不错学校的一个房子，又能满足孩子上学，然后呢还能够这个又不是说那么贵啊，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应该注意点什么。 对，如果也不是那么贵，反正就是肯定不是顶级的那个学区的产品嘛、那咱们就说这么几点您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刚才讲的，哪怕是一街之隔，谁也不敢保证就100%能上这个学校，您要关注的还是这个学校的招生范围，反正它每年会公布一次嘛，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以新房为主，就是吹嘘将来名校会入住这种事儿，您第一看这块土地或者它旁边到底有没有教育用地。第二就是这种规划咱们可查到的，就是搜索引擎可查到的到底有没有这些政策。第三呢就是关注这个，你如果您买二手房，关注您看的这几个学校它每年的这个招生政策的一个波动，其实也是有一个浮动的，因为每年适龄的生源不一样，那未来比如五年你看过去五年它的一个范围，能看出来未来它是一个什么情况。第四呢就是您如果买二手房的话，这个二手房里到底还带不带户口您要看清楚，一般您在合同里边要约定清楚，比如说逾期没有迁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罚则。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基本上很多的细节大家还是要多多的这个注意一下的啊。 对。 然后我们这边有格格说问一下北京院子怎么样了，现在想了解一下。 北京院子您问的一定是他 就是二期的产品。二期产品就是得，因为它也是现净房嘛，但是它只是价格限了。其实呢，90平它给您做的是一个1000万左右的一个别墅的产品， 嗯， 不错。然后如果您比如说，因为之前我自己的一个领导，他买瑞月府和院子这两个产品对比，然后呢最终他选择的是瑞月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和院子他的底下这个院，第一挖的比较深，第二他涉及到商办和这个住宅用地的一个比拼，所以他选择了瑞月府。但是我个人觉得呢，院子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这里边所有的居民全都是别墅的用户，而瑞月府它其实是洋房和别墅来拼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两个在一起选，如果您还是自住，就这俩选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院子。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关于房产方面一些问题，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那这两天呢还是可以继续来报名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或者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明天见吧。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漫长的路上。